各位观众你哋好，神秘之夜踏入2017年已经是第十周年的了。咁十年嚟咧，我好多谢咁多位热心嘅听众咧去支持呢个节目。我就决定咧，神秘之夜咧就开始收月费。咁呢个决定咧，其实主要目的咧就唔系话一定咧要我哋要收好多好多月费，而系咧最重要就系令到希望大家支持神秘之夜嘅听众咧，佢哋搏尽绵力啊，出即系去交个月费时候咧，就令到呢个成个平台咧，佢哋交月费嗰个听众嘅数目咧就增加。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咁我就喺度咧多謝大家呢十年嚟咧都給予神秘之夜一個好大嘅鼓勵，同埋俾咗好多意見我哋，令到我哋喺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有更加多靈感去改善或者提高呢個節目嘅質素。多謝大家。 咁我條標題話咁叻都冇份結運搞邊科，你自己失唔失望咧？即係話今次嗰、那個。結束運動員選舉， 咁都要尊重佢個遊戲規則嘅。咁一個係啦，即係都要經過呢個總會提名。 但你攞過咁好似 攞過，但唔多嘅。唔係，同埋呢一個選舉係要好似係四成係公眾投票嘅啫。 冇啊，兩成啫，對。 兩成一。 我睇翻嗰個 爭係咪應該爭取一人一票咁啊？可能好啲我。 一人一票佢唔係佢 爭取可能會比較 好。我諗佢哋拗過呢個問題。 係。 呢個一定係要功能組別㗎啦，明唔明？佢梗係拗過呢個問題。 呢個禮拜六，鬱敏回客室有我同鬱敏講桌球。 鬱敏回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翻嚟第三節， 嗱，民建聯咧就話要即係草擬一份推薦名單俾呢個林鄭月娥啦，係嘛？即係舉荐人才，為港舉才。咁其實民建聯咧喺呢個所謂主要官員問責制即係實行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好多人就入咗政府㗎啦。咁其中一個咧就蘇錦良啦，係咪？啊，就由副局長變成局長啦。而家喺呢一個特區政府裏面咧，即係都有呢個徐英偉同埋呢個陳百里啦，兩個都係做政治助理嘅。咁呢兩個咧，我估計都有機會咧變成呢個副局長，最少就係嘛。咁而家其實就大家咧，就大家就要啊，即係要拱人入去啦，係咪？咁除咗民建聯之外咧，就仲有工聯會呢兩個共產黨嘅即係核心外圍啊，就都向呢個林鄭月娥要提呢個推薦名單啊，係嘛？咁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就係林鄭月娥都要找數啦，係嘛？ 俾個票你，唔係你點攞777票 都要找數嘅，咁林鄭月娥除咗要啊，即係向呢啲所謂選委找數之外，佢都要同中聯辦找數噶嘛？睇啊， 嗰、那個就首先 中聯辦都會出俾咗名單你啊嘛，又係而家咪睇係。咁你去邊度揾人才啫？屌你乜，全部就係呢啲嘅隊俾你，係嘛？咁民主黨都可能又整咗名單俾你都未定啊嘛，係咪？得佢又唔會即係、就是、厚面皮都公開講噶嘛，係嘛？佢都可能俾咗名單你噶嘛，係嘛？咁所以而家呢種情況咧，大家都睇到啦，係咪？即係而家要分官啊， 籌勇啊， 係啊，即係呢啲咁嘅籌勇政治，所以呢啲就是小圈子選舉嘅危害，係嘛？喂，人哋民選嘅，咁啊政府咪自己去揾人，跟住要經過國會行使同意權，係嘛？咁呢、這個係嘛？佢有民意基礎噶嘛？係嘛？喂，美國都試過好多，喂 過唔到啊？ 過唔到啊嘛？係咪？你整個司法部長都擺到牙都好耐啦，係咪？冇咁出奇啊！咁佢有民意噶嘛？可以係啱唔啱啊？但係你唔使噶嘛？而家呢啲咁而家大家鬥立啊！喂，除咗三司十三局。有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之外，你數下都一大扎人噶嘛，係咪？咁跟住咧，就政府官員、政府嗰啲公務員梗係冇啦，嗰啲人嚟，即係啲 A.O. 咁樣十級以上噶嘛，係咪先？有個制度噶嘛，即係喺呢一個成個所謂內閣啦，我哋叫佢做係嘛，或者嗰、那個即係成個政府架構喺呢個主要官員嗰部分係嘛，都好多人喎、啊。 咁另外跟住就到一啲所謂法定機構啦，喂，嗰啲高薪厚祿嘅好多係，係嘛？港鐵嘅行政總裁成千萬一年，千幾萬一年，係嘛？機管局行政總裁成千萬一年，係嘛？呢個貿發局行政總裁成千萬一年，你知唔知呢啲香港呢啲法定機構啲人工，嗰啲行政總裁人工係高過呢啲問責局長幾倍嘅？喂，呢啲都係要自己人喎，係咪？都係要分好多噶，你知唔知啊？唔講你都係唔知道，有好多人。喂，機管局、貿發局啊、港鐵呢啲，你知唔知幾錢人工啊？仲有好多其他嗰啲，係嘛？跟住平機會啦、私隱資料、資料個人資料專員啦，呢啲喂，全部都可以籌用噶，我哋有水嘅呢啲係 旅發局啊， 係嘛？旅發局嗰個主席就冇錢嘅 ，OK， 嗰個就嗰個就冇水嘅，係嘛？但係旅發局就有筆經費政府俾佢嘅，係嘛？咁啊，旅發局入邊嗰啲人咧都係高薪厚祿嘅，咁但係個主席就冇錢嘅 ，OK？ 嗱，嗰個係一個榮譽嚟噶嘛？而家旅發局主席就係林鄭，唔係林建岳，咁佢繼續又姓林啦，咁啊繼續就都係會繼續係佢，因為佢今次係支持林鄭噶嘛，係咪？所以佢呢個旅發局主席就即係穩如泰山噶啦， 闖硬 噶，係闖硬噶。嗱，當年咧就係阿曾嘅時候咧，就係周梁淑怡、田北俊，自由黨嘅嚇，兩個都係係嘛？咁而家就。時勢亦咧，而家其實建制派最大嘅黨，除咗呢兩個共產黨嘅外圍核心咧，核心外圍之外咧，就係經民聯噶啦。OK， 啊，自由黨已經係嚇，即係你係得個張宇仁咁啊，投靠咗林鄭月娥啦，先是投靠梁振英，跟住就繼而投靠林鄭月娥啦，係嘛？咁啊，但係入邊都即係佢個黨裏邊咧，都有分歧嘅。咁佢啲黨嘅資深嘅嗰啲所謂榮譽主席咧，全部支持曾俊華噶嘛，周梁淑怡啊，田北俊啊，係咪？咁所以佢成個黨喺建制派裏面嘅角色就好奇怪啦，而家係嘛？咁佢哋會唔會又要舉薦人才咧？經民聯又舉薦人才俾林鄭咧？咁啊邊有咁多人嚟啊？即係邊有咁多位俾呢啲人咧？係咪？所以基本上而家呢兩個幾月喺度組班嘅時候，我都覺得係到頭來都係啊！垃圾一大堆，狗屎垃圾，呢我就形容呢個梁振英嗰個政府就係我成日講嘅喺立法會，狗屎垃圾一大堆，咁啊！新聞統籌專員就梗係唔會俾馮偉剛做啦，呢次係咪？屌你，你仲想一萬蚊一日呢個契弟係咪？都夠皮啦，做呢幾年係咪？大把錢去溝女啊，係咪？有啲人話喂，可能揾肥仔充喎、啊。我本嚟真係想打下電話問下呢個紅得不得了嘅阿聰哥，喂，如果揾你做新聞統籌專員啊，咁你會唔會去做咧？一萬蚊一日嘅喎，你而家做個政治助理係十萬鬆啲啫喎，如果做新聞統籌專員係一萬蚊一日嘅喎，咁如果你林鄭月娥揾你，因為林鄭月娥開過口嘅嘛，上次嚇。即係話呢個曾俊華嗰個選舉工程做得好，就因為有個肥仔聰喺度，係嘛？咁佢係會掹阿聰過嚟咁樣講喎，你明啊？咁我啊，即係幾乎想打個電話俾肥仔，我話幾大都做啊！如果你就算俾人話，即係喂，你近時個老細啊，唔可以咁講嘅，你揾水啊嘛，要咁 樣諗，係 咪當份工啫嘛？即係唔需要企得咁硬，係嘛？更何況咧都係建制派，都係政府嘅一部分，係嘛？呢個同我呢個節目無關，即係我吹得就吹嘅啫，因為我都同佢熟嘅 ，OK 係嘛？咁就係講開，即係你呢個政府要組班係嘛？咁你個民望咁低係嘛？仲有呢個政府係完全冇認受性。咁啊，呢个系共产党钦点嘅一个行政长官，系咪？你边个入嚟？尤其是而家当下香港嗰、那个即系嗰个所谓社会嗰个矛盾，咁深啊，同埋啲年青人即系一个又一个咁俾人送入去监狱，喺呢种情况底下，喂，你边个走去做林郑月娥啊？呢、這个政府即系你入去，你都系死噶。係咪？即係當然，我哋頭先嗰個講法有少少過分咧，入親去都係契弟啊，咁其實都係㗎啦，係咪？咁但係你冇人去，即係真正 有吉士的人或者有能力的人，他真的未必会入你这个政府。 即是简单来说，肯讲嘢的人，不是 yes 文的人，他们都不会不可能入到这个政府入面。 你看看而家有哪个是特立独行，冇的嘛，是不是？就算你嚇 入到去十幾人排擠， 尤其是你看到曾俊華都是啦，係咪？佢出嚟選舉的時候就講到好似咁樣，係咪？好泛民咁樣。喂，佢做緊財政司司長的時候，係嘛？咁又係，我話唔少。你喺呢種制度底下，呢種咁嘅即係政府產生嘅方式，咁你喂嗰啲叻嘅人有擔當，係嘛？即是人格高尚的人，有能力的人，或者好像共产党成日讲的才德兼备的人，就怎会入你这个政府？所以你这个政府是吧，即是一定是有才无德，是吧，或者有德 无才，或者无才无德，三样。那无才无德一定是占最多咯，有德无才，咁又去托啊，系咪？有才无德，咁入去可以揾水啦，可能可以啊，即系 喺呢个薪酬以外嘅水。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咧，我哋睇到啲传媒，当然啊，即系做新闻就一定系好关注，系嘛？咁啊，究竟咩人做咩司长，咩人做咩局长，咁但对我哋嚟讲真係好简单，你本身就有原罪，你一有原罪，即係等于有啲人成日，我哋而家即係等于民主党啊，我哋要畀个机会啊林郑咁喎，你明唔明啊？屌你咩，我哋就唔应该畀个机会你民主党啦，再屌你咩，真係畀个机会你咁耐， 仲俾機會佢，仲俾人呃得唔夠嚟噶， 係咪啊？俾個機會林鄭月娥，你講乜撚嘢啊？你民主黨，屌你咁真係民主黨買香港，邊有錯啫？呢六個字係咪啊？乜撚嘢反對派啊？你係咪？即係而家已經變成咧，佢哋已經係覺得喺呢個建制入邊，佢呢個所謂反對派的角色咧，就係、是、要即係同政府合作嘅，等於係你明唔明啊？ 建制反對派。 反咩对派啊？系嘛？你点样监督政府啊？请问，点解从未见过一个国家嘅反对派好似你香港咁嘅？系嘛？所以胡国兴讲得啱，点边系民主派，一个策略派，系嘛？咁公民党，我哋一个负责任嘅政党，咁啊，咁你喺议会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嘛？唔好参加拉布啦，系嘛？屌你唔好赔偿污嗰班人癫啊！系咪一个负责任嘅政党，系咪应该咁讲啊？所以基本上就呢班人嚟，即系唔客气讲嘅就系衰捻个建制派，系嘛？等你香港人仲有一个错觉就系话啊，有呢啲人喺度咧，可以制衡呢个政府，可以制衡到佢咩咧？请问？CY 2.0 呢個唔啱嘅，我哋而家要移中流程啊！都林鄭都要俾個機會佢啦，你睇佢而家開嗰啲座談會啊，係咪咁樣講嘢嘅啦，已經係。 年前都先至話俾。 喂，仲有田北俊激進過佢哋啊！屌，嗰度先奇撚怪啊！而家係，你明唔明啊？ 我哋講呢個 CY 2.0嗰個事隔都唔夠一個月，咁你已經可以而家完全唔同講法。即係你要都攤動少少過下冷河啊，大佬，俾少少時間我哋適應一下。 唔係嘅，佢係食滑你香港人嘅民主黨，你明唔明？佢又有民主黨一班咁嘅支持者先死啊嘛，你明唔明？唔係，我哋講呢啲嘢嘅人就收共產黨錢噶啦，日講夜講嘅佢哋要。 到而家仲要講，到而家仲要講，到而家仲要講， 都仲要講。喂，屌你，我都退出政壇啦，屌你老母，係嘛？仲講，係咪？我又是那句啦，即係我退出政壇啫，我未冇退出論政噶嘛，係咪先？繼續收拾你哋，我而家話俾你，仲好係嘛？而家收拾你，你真係吹我唔漲，係嘛？喺議會已經收拾咗你八年，屌你而家 退出議會，結束議會生涯，就繼續收拾你，係咪咧？喺我嘅即係有可能嘅空間，當然主流傳媒就唔會俾我哋寫文章，又唔會俾我哋噏呢啲嘢㗎啦，係咪？電視電台，如果你有乜可能咧？你睇個社會係倒退嘅，你睇翻我哋九三九四年做嘅龍門鎮，而家喂廿幾年，有冇邊個電台電視可以做呢啲節目啊？請問，咁你仲唔係倒退啊？仲唔係一個用呢個嚟做標準，你知道一個好大嘅倒退嚟㗎啦。 寧願執笠都唔做啊！ 嚇，屌你，寧願執笠都唔做啊！係咪？呢個係咪一個好大嘅倒退？睇呢樣嘢就知㗎咯，係咪？有咩？我哋嗰陣時仲要直播啊，大佬，冇得刪冇得剪㗎，仲要係嘛？有冇啊？冇，呢、這個咪已經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赤度，就喺呢度已經睇到啦，係咪先？香港仲有個言論自由不斷收縮，好在而家就多咗好多呢個網媒啊、網台啊，係咪？所以其實我好多時候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我都唔介意而家嗰啲網台有啲人做節目咧喺度鳩噏，係咪？甚至乎有時啊抽下我哋水，咁但係至少即係嗰個言論空間，即係通過呢啲 係 啦，闊咗啊嘛，通過呢啲傳媒啊。佢鳩噏有時即係鬧我兩成，咁佢有八成鬧政府都好啊，係咪先？咁我都覺得無妨喎，係咪？你至少就係、是，喂，你主流媒體就冇得救噶啦，係咪？咁你咪望呢啲網媒可以發揮個作用啊，係咪？望呢啲網台可以即係多多少少可以發揮到一個作用嚟制衡呢個政府啊嘛，係咪？咁所以我哋係樂見啊，即係呢個。所以網台百花齊放就係咁解啦，係咪？即使有啲人同我哋個睇法未必完全一樣，甚至有私怨，係嘛？咁但係唔緊要，至少真係喺主流媒體以外，係嘛？都起碼開拓咗啲空間，係嘛？否則嘅話真係大禍嘅喎，你明唔明啊？ 冇噶啦，你就係睇下四川嗰度咁個學生喺學校俾人收保護費掟我落街，咁你靠咩啊？咁你全個新聞可以一夜之間一個省政府封鎖曬你全部新聞都得嘅喎。嗱，你試下香港搞呢樣嘢啊！呢三個月之內睇下咁啱夠唔夠搞，你搞咧，你就會知道嗰個結果係點樣。 唔係因為香港咧，就即係當然而家都一路收縮緊啦。咁但係咧，仲可以頂住一陣啊嘛。 是靠我哋咯， 我哋仲可以頂住一陣啊嘛，係咪？ 靠我哋啲唔 至少而家我哋喺度咁樣噏嘢咧，都仲未有警察臨門啊嘛，係咪？ 我唔知 道。屌你真係去到有警察臨門，屌你入嚟即係攞曬你啲電腦走嘅時候，屌你話你不誠實使用電腦，屌你咁就真係屌你真係大家樂啦，係咪？ 咁你試下咯，你試下咁，你睇下出嚟嗰個結果係點樣？ 我哋都預咗嘅，即係我真係唔怕講啊，我哋都預咗嘅，係咪？即係我甚至乎我有一個諗法嘅，即係呢一段時間，個情況去到最壞嘅時候，係咪？即係我哋又唔想牽累其他人，屌你媽！我自己揸撚住個手機 Facebook， 係咪？我就可以做噶啦，我接咗呢個台，係咪？都得，我揸住部手機，我咪照做咯，係咪？你去封啦，係咪？即系而家嘅情況就是我揸住部手機，我已經可以做啦，係嘛？即係到最後一個人，去到最後一兵一卒，你唔同眼視喎，你真係俾人禁聲嘅喎。你諗下2004年我哋封俾人封麥嘅時候，嗰條毛啊！我屌你！2004年有 Facebook 直播就屌你，真係爽啦！你明唔明？十幾年之後，係咪？你睇，我揸住部手機，我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我都可以屌柒你，係咪？香港，你封我台啦！所以大家一定唔好褪，你明唔明？我嘅諗法就係，就算我到最後一兵一卒，剩翻我一個人，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我唔死得嘅話，我都可以揸住部手機嚟做節目噶嘛。系嘛？所以呢個一定希望嗰啲喺度啊，屌你有邪念嗰啲人，立緊歪心嗰啲人，你哋諗清楚，啱唔啱啊？係嘛？唔係講笑。如果去到呢一日，咁香港就梗係大禍啦，係咪？咁但係我哋仍然都可以繼續發聲。只要大家都用呢個方式嘅話，屌你咩？佢仲死得快， 到時仲要搞真係你嗰個招啦，全球啊，屌你真係 全球㗎啦、啊，全球 啱唔啱啊？我哋而家喺海外嗰啲支持者全部就東慈禮啊，你明唔明啊？就要咁樣玩㗎啦，係嘛？所以唔驚你嘅，我而家話你聽，係咪？或者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呢個道理，係嘛？所以一定唔可以騰，係嘛？所以啲年輕人亦都係，係嘛？係唔可以騰，係嘛？即係喺一個比較艱難嘅環境，而家可以韜光養晦、休養生息、自機再起，要咁咯，係嘛？韜光養晦、休養生息，喂！呢、這個所謂靜態，其實是一種動力嚟嘅，大佬，係咪？即係當年蔣經國即係寫一本書叫做《風雨中的寧靜》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我哋幾廿年前咧，就呢本書就由頭睇一次嘅，因為我係國民黨 ，OK？ 呢個係黨嘅教育嘅一部分嚟嘅，但係嗰本書仔係寫得非常之好。其實就講幾樣嘢，得幾篇文章嘅，講佢老豆係嘛？講當時民國38年撤退到台灣之後嗰個處境係嘛？咁佢嗰本書嘅題目叫《風雨中的寧靜》，咁然後就解釋寧靜兩個字，就兩個畫家各有畫咗一幅畫，一幅畫咧嗰、那個畫面睇落嚟咧，即係畫到即係好似係山水嘅，就一個靜態嘅。另外一個咧就話個大水沖，即係個瀑布沖落嚟，有隻知更鳥喺個樹枝上邊，上面有個鳥巢，咁有隻雀仔喺上邊，嗰、那個動態，嗰、那個寧靜喎又係，但係呢個寧靜就係噏聲有啲水咁樣落嚟，咁然後嗰、那個樹枝啊上邊有個鳥巢，有隻鳥喺度。佢話呢個咧，呢一種寧靜咧係有力嘅，嗰種寧靜係一種靜止嘅狀態。咁所以佢本書叫《風雨中的寧靜》，即係話當你遭遇即係風暴嘅時候，或者遭遇到好大壓力嘅時候，你個人係唔可以亂，不可以躁急，係嘛？你係保持嗰種心境平和，靜嘅力量係極之大嘅。靜的力量大到什麼程度呢、啊、靜的力量即、就是很大的力量、啊就是、按照他的說法就 是以靜制動，所以那個風雨中寧靜就是這樣的。所以現在韜光養晦、休養生息，它不是一種靜止，其實也是一種力量，是吧？即有很多人經常問這個問題的時候，現在怎麼辦呢？哇！啲人一個一個俾人拉，一個一個俾人告，一個一個咁樣坐監，係嘛？呢個已經係最惡劣嘅一個環境，係嘛？韜光養晦、休養生息呢八個字，佢唔係一種靜止嘅狀態嚟，佢一個動力嚟，所以大家要明白呢個道理，係嘛？所以我最近寫一篇文章咧，其中即係點解我今日要講呢啲嘢咧？我寫一篇文章咧，我又提到，不過未呢篇文章未發表嘅啊。我話咧，即係呢個荒漠金泉啊，阿近聽過啦，應該嚇呢個。咁我呢本書係睇咗好多年嘅，其實最早咧就係我喺台灣即係讀書嘅時候，有個即係長者送俾我嘅。咁嗰陣時我唔中意睇嘅，妖！喺度説教啊！咁但係我之前我讀好多聖經嘅，因為我由小學、中學都係讀天主教學校嘅喎。我聖經考會考嘅，當年你知唔知啊？攞個 B 好犀利嘅喎，係聖經成績非常之好嘅，係嘛？咁啊，但係我哋嗰個年代係即係喺度強記啊，同埋即係嚇，即係冇即係我意思即係冇體會嘅。咁我喺呢、這個即係70年代初，應該70年、71年咁，我喺台灣。咁你俾本咁嘅書我睇，咁當然佢主要就一年365日，每日一篇咁樣噶嘛。一年365日，每日一篇《荒漠金泉》，咁然後咧就喺呢個方，即係呢其實係解經嘅，前面就一段經文咁樣，然後跟住下面有一段解釋呢段經文嘅。 嘅文字，咁就呢個就是、就係即係鼓勵啲人啊，即、就、係、是、奮勇前進啊，咁咁樣嘅，即係有咁嘅意思嘅，係咪？荒漠甘泉喺二月十號嗰篇係咁樣講嘅，佢引用嗰個經文係羅馬書，佢親愛的弟兄，不要為自己申冤。咁而有個內容咧就係咁樣嘅，即係荒漠甘泉呢本書去解釋呢段經文咧。就是这样讲的，他说许多时候正比动要费力，正是力的最高效能，对于那些一无根据最恶最毒的控告，主始终什么都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要说，这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以致审判官甚感稀奇，对于那些无理的侮辱、不堪的虐待和嘲笑，连旁人都会激起愤怒，可是主始终镇静，他大有能力才能不动，凡曾受过冤屈、毁谤、虐待的，都知道维持镇静需要何等大的力量。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即系静比动的力量更大，就即系来自呢个荒漠甘泉嘅启发我，然后用呢个韬光养晦、休养生息呢八个字啊，即系嚟鼓励啲年青人，或者鼓励我哋自己，系咪？不要以為這個是一個靜止狀態，也都告訴那些有權有勢的人聽，喂大佬，有一種靜止是很恐怖的，我現在告訴你，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明白這個道理，是吧？未死得住，大家跟他鬥長命，是吧？不要死，是吧？尤其是啲後生嘅，係嘛？喂，你廿零歲死咩啊？你仲有幾多年咧？我哋呢啲就 anytime 都死得，係嘛？所以我今日睇到黃奕嗰個消息就覺得，哇！屌，我大過一年喎，係嘛？咁其實呢種感慨咧，就經常都有嘅，係咪？即係最近我都好多朋友同我差唔多年紀嘅，啊，因為重病咁，跟住就走咗啦，係嘛？咁其實我對呢啲咧就，会有唏嘘，会有感慨，但我不会觉得悲伤的，因为人毕竟就是啊， 都要死的啦， 都要死的啦，你斗不过个天的，系咪？即系天不假年，咁冇得讲啦，系咪？咁老实讲啊，即系你活到我哋呢把年纪，即系如果用以前的标准都叫长命的啦，屌你，柳宗元47岁死咧，几捻多英年早逝啊？系咪先？系咪好多嗰阵时嗰啲人50多岁就瓜得啦？系嘛？即系啲大文学家，屌你睇梵谷，系咪？全部都早逝嘅，屌你好多都系嘛？有啲系自杀添啦，系嘛？咁所以即系呢个唔重要，系嘛？即系个生命嗰、那个即系个长短唔重要，系嘛？而喺你做咗啲咩有益嘅事，系嘛？對個社會、對人類，係嘛？呢個先係最重要。所以對於啲而家啲年青人，即係呢啲受難嘅年青人，當然我哋又好痛惜，係嘛？但係我哋都即係希望鼓勵到佢哋咧，係嘛？真係唔好懷憂喪志，係嘛？嗱，因為你出現咗咁多呢啲嚇，即係年輕人被送入監獄咧，其他啲年輕人就真係會即係覺得好似前景非常之暗淡啊，係嘛？等等。所以咧，即係我奉勸嗰啲即係如果有宗教信仰嘅人咧，係嘛，又不妨自己即係多啲去思考一下呢啲咁嘅問題，係嘛？咁我作為一個長者咁啊，有感而發咧，即係係嘛？因為我哋都成日俾人毀謗，係嘛？屌你即係抹黑，係嘛？親愛的弟兄，不要為自己申冤。咁我又諗起另外一個人講嗰句喎，女坤女生身嘅呻吟語噶，為人辯冤八磅是第一天理，為人喎、為別人去辯冤八磅係第一天理，但羅馬書就話：親愛的弟兄，不要為自己呻冤，不要為自己呻冤就唔代表唔可以為人呻冤啊嘛！屌你，我哋而家做紧嘅嘢就系为人辩冤百磅是第一天理。好啦，节目时间到，拜拜。嚟紧呢个礼拜六，郁敏会客室嘅嘉宾系傅家俊。傅家俊系顶级嘅桌球好手，香港嘅首席桌球嘅选手。 當然啦，佢喺世界嘅排名咧，而家已經係前十名噶啦，排第八啦。最近有兩場比賽非常精彩嘅，一個咧就蘇格蘭嘅公開賽，打敗咗佢嘅宿敵呢個希堅斯，攞到呢個排名賽嘅冠軍。另外一場比賽咧，犀利啦！呢一場錦標賽咧，又係排名賽，係嘛？打入四強係搞掂咗排名第一嘅呢一個沙比，然後喺呢個決賽嘅時候咧，即係。是輸俾呢個而家排名已經升上第二嘅呢個 Trump 啊！咁但係大家最欣賞嘅一場係咩？你估係廣中大戰啊！呢個禮拜六鬱敏會客室記得收睇。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哇！今次鬱敏訪問我咧，好開心啊！因為原來哇，對上嗰次係18年前鬱敏訪問我，我當時係啱啱第一年轉職業，跟住佢就訪問我咯。咁哇，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呢個禮拜六鬱敏回客室有我同鬱敏講桌球。 鬱敏回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